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十七集。 早上与吴恙分别后，吴一舟先是循着气味追找，随后又跳上临近的商铺屋顶，很快锁定了几条街外的那个提着克莱米亚蛋糕盒子的男人，然后便抄着小路追了过去。 不是扬州，看起来年纪不大，也就十八九岁吧，身材中等偏瘦，我一路跟他到了这儿。 接下来的情形不用他说，吴恙也猜到了，对方一定进了电梯间，而吴一舟不好再跟，只能依据对方停梯的层数再顺着防火通道溜上去找，结果一不小心就叫护士给发现了。可吴恙又怎么会怪他呢？简直想给他颁发一朵聪明勇敢的小红花了。他摸了摸吴一舟看起来格外可爱的小脑袋，以表赞许，又说道， 下次遇到这种情况追到医院门口就可以了，安全第一。 可现在要怎么办啊？这里病房太多，挨间找起来不现实，早晚得让医院的人给轰出去， 而且还会打草惊蛇。眼下可以确定的是，以扬州名义取走蛋糕的人并不是扬州，日历上留下的线索和邻居男孩的证言相互印证，再加上江峰刚刚从游戏中得到的暗示，吴恙觉得扬州可能是真的遭遇不测了。正在这时，口袋里的手机震动，吴恙腾出一只手拿出查看，发现是江峰刚刚发来的信息。 派出所不给立案，说扬州身份信息不明，得先调查核实。 接着又是一条， 不想让警察进公司，有没有别的办法？ 扬州起初失踪时，江峰没有第一时间报警，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不想让警察查到公司里去。作为 IN 公司最大的关系户，江峰业务能力堪忧，又经常性翘班，已经让父亲在董事会挂不住脸了。要是再张张罗罗的因为另一个关系户带着警察在公司里盘来问去，他倒是不怕自己被开除，就怕银行卡全让老爸给冻上，那可就咸鱼难翻身了。吴恙用手肘夹着猫，给对方回了条信息， 把你手上扬州的电话和微信都报给警察，再让他联系一下房东。 吴一舟见他已经调出了手机打车软件， 你要去哪儿？ 找人打听一下扬州的身份，我怕公安觉得案子太小没当回事儿，给耽误了。 吴一舟瞥了眼他的手机屏幕，见吴恙输了地址进去，命轮水晶能量馆。他觉得自己大概是被医院的消毒水味给熏花眼了。南平古街横贯东西，全长800米有余，六条南北向胡同穿插其中，以旧宅古建和特色店铺为核心卖点，形成了南平市中心的一片热闹繁华的旅游景点兼商业街区。每逢假日，拍照逛街的游客接踵而至，络绎不绝，就算深藏巷中的小店也能因为几篇推广软文成为必逛网红打卡店。比如这家只看名字就十分玄学的命轮水晶能量馆，尽管是开在古街侧巷，门脸低调且极不显眼，甚至还设置了必须提前预约，每天接待不超过10位客人等一系列规则，可依旧生意红火不断。吴恙抱着白猫从一条狭窄的木质楼梯拾级而上，来到2层的店铺入口，见两个年轻女客人刚好出来，还不住地讨论着这里的某某老师声音多么磁性多么好听。吴恙单手掀开红黑相间的厚重门帐，一股异域的熏香味瞬间扑面而来， 呛得吴一周直接在他怀里打了个喷嚏。这家店铺的装修以暗色为主，整体氛围阴郁而神秘。墙角的仿真壁炉燃着跳跃的假火，连排的玻璃展柜里摆着奇奇怪怪的挂饰摆件，羽毛、木雕、煤油灯、彩色石头、动物骨制品，吴一周几乎看傻眼了。 这什么鬼地方？别告诉我这是什么占星算命的馆子。 柜台后面的红发姑娘见有客人来，连忙放下正在供放着网络热剧的手机，热情招呼： 欢迎光临，请问是预约了占卜吗？ 吴一周一脸无语，还真是啊。吴一周觉得女主人大概是脑子秀逗了。 你该不会是想靠这个打听扬州的下落吧？咱能少上点智商税吗？ 吴样没理他，直接走到柜台边，目光扫了下红发姑娘身后的房门，问她： 现在里头有客人吗？ 没有，但还是要有预约才行。请问您是预约了几？ 我找吴大力。 找谁？ Vincent Lucife Robert Dali。 他现在管自己叫什么？算了，我自己去找吧。 吴样说着就绕过柜台往后屋走去，心里暗骂，这个混蛋居然几次三番地拒接自己的电话。红发姑娘连忙上前阻拦： 你不能进去。 然而吴阳已经推开了后屋门，而刚巧这时一个身穿黑 T 恤的男人拉开门从这里面出来，却在看见吴阳的那一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退回屋里，砰地关上了房门。 吴大力，你出来，不出来我砸店了啊。你柜里那个白玉貔貅看着挺贵的呀。 房门忽然再度被拉开，吴阳一时反应不及，差点折进去，好在及时止住前倒的身子，差一点没和那个老赖撞个满怀。 找我干嘛？ 吴大力一脸的不耐烦，随后将目光落在了吴样抱着的白猫身上。白猫随即别过脸，傲娇的在女主人怀里蹭了蹭。 肯定没好事啊。 吴样故意瞥了眼旁边那位红发姑娘。 所以啊，你确定要我站在这儿说吗？ 得得得得得，进来吧进来吧。 吴大力侧身让出一条道，转而问红发姑娘： 丽萨，下一个预约是几点啊？ 姑娘看了眼柜台上的登记簿： 半小时之后。 吴大力带上门对吴样说： 你有十五分钟，长话短说，说完赶紧走人，谢谢。 门里本是个大屋，后经改造被隔成了一条不宽的走廊和两间房，一间是吴大力专用来接待客人的占卜屋，另一间没贴标识，估计不是仓库就是他临时补觉的地方。吴大力推开占卜屋的门，屋里黑漆漆一片，只有桌上摆了个能发光的黄白色圆球勉强照明。他回首开了灯，还没等招呼呢，就见吴样毫不客气地走进来，坐在了占卜圆桌前的软垫上。 我是不是上辈子欠你点啥啊？ 上辈子的就先算了吧。 吴样放下白猫，顺手捋了两下，抬头问他： 这辈子欠我的8000块钱准备什么时候还啊？我看你这生意也挺好的呀。 吴大力假装清了清嗓子，绝口不提还钱的事儿。 先说吧，你找我干嘛？说。 帮我查个人。 吴样知道他有渠道，于是也不转弯抹角了。 叫扬州，有微信号，手机四位尾号和一张一寸照片。我要查他的身份证号码和家庭关系，有近期活动记录的话就最好了。 吴大力突然改了主意。 那个8000块钱我能不能分期付啊？ 吴大力曾和吴样住过一个大院，也念过小学同班，因为经常一起上学放学，又是同姓，总被人误以为是兄妹。后来吴大力上初中后举家迁走，两人联系便再没那么频繁了。 吴大力高中毕业，没念大学，前些年据说是一边炒股一边旅游，门口柜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就是他从世界各地人肉带回来的。不过近两年股市行情不好，据说亏了不少，于是游也不旅了，那些压箱底的存货也被他包上一层转运辟邪的外衣，拿出来给占卜的生意溜缝，十个客人里总能卖出去个两三件，利润颇丰。但吴大力手里始终存不住钱。吴阳刚上大学的时候，吴大力还特意去看过他一次，说是祝贺下高材生开启人生旅程，其实主要是借钱。那时候吴阳偶尔做做兼职，手里也没什么大钱，吴大力知道多了借不着，就隔三差五的借个一两百，倒是也还，只是还的没有借的多。他那所谓的分期也是不定期分期，全看心情。 不能，要么全款加利息，一共10,226.31，马上就还，要么帮我查到这个人，利息就给你免了。 哎，那个不是我唬你啊，网安法出来之后，上头管得紧得很，真的不好查。而且呢，你这原始的信息也太少了，你知不知道全中国有多少个叫做扬州的？ 吴阳当然知道不好查，但若不是因为顾及扬州安危，他又怎么会为了赶进度来找他帮忙呢？他想了想，随手拿起桌上的一沓塔罗牌，漫不经心道： 那上头管不管你拿着私查信息出来坑蒙拐骗的呀？ 你别乱说啊。 那你倒是跟我解释解释，要是没去查过那些预约客户的个人信息，你是怎么一算一个准的呀？ 吴阳却不依不饶，还随手扫了下占卜桌上贴着的二维码，加了店铺微信，点开朋友圈翻了翻，随后悠悠地补了句： 嗯，黑开老师哦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 咪。